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佩芬。 在星期四 3D 化新闻关注到重量级的事件，在台湾这个前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重要的一位幕僚姚仁多先生呢，在上周就撰文指出说，台独建国已经失去了主流的市场，意思说台独现在在台湾没有市场了。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啊？在台独一直以来在两岸的关系当中听起来都是一个炸药包的一个敏感的话题，到底今天台独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就在今天的 3D 化新闻当中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了。那么大家注意到这个姚仁多先生，他是蔡英文的重要的这么一个幕僚，蔡英文目前为止还没有抛弃自己的这个台独的主张。 应该说不是没有抛弃，是他在两岸路线对台湾人的认知来说，他还在回避， 他还在回避这个问题， 他没有 正式的出来说我放弃，或者说我仍然坚持避免表态。 应该说他清楚的一个两岸路线到现在大家还搞不清楚，甚至说他上一次2012年已经参选了，可是其实到最后他的两岸政策其实还是一个模糊，就推出了一个所谓的台湾共识嘛。但是台湾共识到底是什么，其实还是到现在不是太清楚了。 民进党这边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现在全且当作他们没有做出实质性的改变。国民党这边还是很明确的，汪辜会谈今年是20年，那在前两天的这个汪辜会谈的这个茶叙事啊，纪念茶会，马英九就出席了。他说呢，有九二共识才有汪辜会谈，台湾当局这个不论在岛内或者岛外都不会推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那同时呢，马英九又说这个江澄会沉寂了汪辜会谈的这个宝贵香火，近五年来两岸关系的这个广度深度和密度都是20年前无法想象的，应该可以告慰汪辜两位两岸制度化这个协商的创始人。那在国民党这边还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态，我们在大陆或者说在香港的不少的这个媒体上都看到，把这条新闻的这个标题都是说马英九说不会有台独，大家是做这么一个理解，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今天马上来连线一位这个也是很难得的一位嘉宾，林卓水先生。如果大家这个经常上网去搜的话，那在内地我估计这个词可能有的时候是被屏蔽的。林卓水的这个名字，林卓水是民进党籍的前立委，那么在大陆也好，在台湾也好，他更响亮的一个名字是台独理论之父。 是 浊水，浊水，台湾这条浊水溪也是非常有名的，是号称是这个 分隔北南，南北，然后蓝绿。 对，分隔南北蓝绿，有的更多的我的看来是分隔统独，分隔统独的一条线。因此，林卓水先生呢，这个之前也上过咱们凤凰的节目。谈这个台独，他的这个出现我觉得对于很多大陆的听众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因为之前在我自己在大陆的一个印象，我们一说起台独人士，台独分子，就是我不知道，就会有一种这个剑拔弩张的一种感觉。但是我自己之前跟这个林先生打电话接触，到目前为止我的印象好像他没有一个给我一种凶神恶煞的感觉，所以说我非常期待接下来会听到这个林卓水先生会有一个怎么样的表述。 而且刚 Vincent 应该有去 Google 一下林大师的照片。 当然 对，我以前一直在做政论节目，我觉得他是一个很 man 的人， 因为他的胡子嘛， 对，他的胡子还有他讲话的一个所以说其实对很多人来说，虽然可能很多人不支持，就觉得台独是一个危害台湾前途的一个事情，但是对于这样如果他可以一生坚持一条路这么走的人是会给点见面，毕竟跟政客是有点不一样 的。我搜了他的那个经历他说他曾经当过出租车司机，然后看到还有中学的老师，好像他的这个经历好像跟一开始跟政党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不知道这个台独的一个理念是怎么样萌生出来的。包括到后来这个陈水扁就是贪污的这些贪腐的这些事情产生之后，他也非常猛烈的批评就是陈水扁，然后说之前那个韩国的那个首相剖腹自杀， 韩国前总的卢武铉跳楼自 跳 山自杀。 剖腹自杀，跳，对对对，跳崖自杀。他就说，哎，卢武铉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但是陈水扁却是截然相反的一个，所以他就说这个陈水扁非常的可耻。这是我们对他的一些了解。 好，这个林卓水先生已经在线上了，我们马上来接近。林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嗨，感谢接受我们的采访。注意到您在自由时报上有一篇文章啊，说台独仍然有市场，民进党没有能力收割。据您了解到的情况，台独现在在台湾有多大的市场？ 台独党不只是有市场，而且它的市场还在上升中间呢。1990年代台独的支持度大概在台湾啊，一开始只有10%来。那现在在2008的时候，民进党的民意调查已经达到50%以上。那么在去年啊 ，TVBS 电视调查，这个台独的支持度已经达到65%。那所以这个角度来看，市场是比以前更大，不是没有市场。所以它的关键就是说，市场虽然那么大，但是民进党提出来符合台独的这个主张，那么民众觉得不满意，关键在这个地方。 您刚才说到支持台独，据您的这个资料说民意超过了65%。我可以再问一下，对于这个台独的理解，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解？或者这65%的台湾人当中，对于台独理解是，比如说是台湾独立建国，还是保留中华民国现有的这个称号？这两种路线之间的选择，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比例？ 如果是这样问的话，啊，可能这两种都包括在内。那如果是说只问说以中华民国的国号，然后呢是跟大陆是两个国家。那这样的百分比啊，还要再上升到70%以上，甚至将近80%。 如果说您刚的意思说是以现有的这个状态来达成一种这个台独的路线的话，这个支持度您认为还要再更高？ 是的。 那民进党没有能力收割，您刚刚说民进党没有办法迎合这样的民意，为什么呢？为什么是有这样一种情况？ 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因为北京是不喜欢台独的。所以在北京不喜欢台独，北京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力的这个前提之下，民众希望民进党提出来推动台独的策略是能够让台独进步，但是呢不要说两岸在两岸之间造成太激烈的这个尖锐的冲突。那这个这样的民众要求啊，民进党显然并没有满。换句话说，民进党基本上对怎么样去实现台独，恐怕现在勉强出来有3种主张。有的人认为赶快公民投票制宪，然后呢国号改成台湾国，我非常坚持。另外的人认为维持现状，中华民国国号，但是跟大陆是两个国家，这是另外一。批人他对台独的策略的主张。那另外比如说这个谢长廷，他认为那台独不要讲最好。那既然民进党连台独的主张都没有办法一致，所以呢在这个情形下，这个民众的支持啊就没有办法去完全满足他们。 那我们这里看到的一条新闻是姚人多在23号的时候说，台独建国已经失去主流市场。作为蔡英文之前的重要的幕僚，他说出这样的话，您认为是为什么呢？ 我看他的意思应当跟我差不了多少。换句话说，台独的支持度现在是蛮高的。这作为一个社会学者，姚人多当然是很了解。但是呢，他对民进党能不能提出一个让社会接受的台独主张跟政策，他就这一点呢、对民进党提出很严格的批评。 那您认为现在存在着一种可以让社会接受的台独的主张吗？ 我认为应当是有的，应当是一个比较稳健的台独主张。换句话说，以中华民国的名义 那维持跟中国大陆是两个国家，这样的主张应当是最能够得到民众支持的。 嗯，但是为什么民进党没有办法提出来？如果说您认为这已经是很明显的摆在台面上的事实的话，为什么没有人把这个东西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摆出来呢？ 这个我想以香港的这个民主派的情境就可以做一个参考。换句话说，香港的民主派大家都主张民主，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的人比较激进一点，有的人比较温和一点，有的人有左翼的色彩，有的人就纯粹自由主义。那香港的民主派有这么多复杂的这个不同的主张，那恐怕也是啊，这个香港的民众在支持自由派的时候产生一定的这个困惑，这种情形呢跟台湾是差不多的。 那您说到这个可能在台独支持者当中的一个不同的倾向，吕秀莲最近说两岸正在进入和平统一的，他的原话是陷阱。有的人说这个两岸正在和平统一，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我看马英九总统对从当选以来到现在对统一的进程啊，它的步调是越来越谨慎啊。这个是国民党方面，我们从不能够期望国民党去推动跟民进党一样的台独主张啊。但是呢，他自己的主张过去啊，国民党一直是主张统一的，那现在他对统一的这个主张比较谨慎了。那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吕秀莲恐怕比较过分度的这个担忧了。但是如果李秀莲指的是民进党里面也像谢长廷这样对台独的主张比以前啊更退缩啊，如果他指的是这一点的话，那固然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不过这样的人在民进党里面一直是人数很少的，所以我基本上我是觉得他可能啊对台独太在意了，对统一也太反感了，所以他过度的忧虑，我是认为恐怕言过其实。 今天这个看到民进党的中国事务委员会成立了，您怎么样评价一下评价这个机构的成立，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我是觉得我会期望它目前最重要的是把我刚才讲的民进党在台独上面有三种不一样的这个看法跟做法，那能够透过这个委员会把这种三种那么整合成一致，那这样子的话我是说觉得对民进党是最好的一个办法。 但我们的理解，中国事务委员会应该是一个民进党去跟大陆或者说这个民共沟通的这么一个管道，但是您刚才说他去整合台独的这个观点，大陆没有办法接受台独的观点，这个怎么可能做到？ 在我看来，我倒不认为这个中国事务部要把它的功能设定到去跟大陆接触。我认为跟中国大陆接触呢，那么中国事务委员会应当是一个幕僚机构啊，它不是代表党去跟中国大陆接触的，它是要民进党整个党或者是他的公职人员或者党职人员要跟中国接触的时候，那需要应当采取怎么样一种这个对应的方式。那同时呢，他在行政上需要什么协助，那我是觉得中国事务部这应当是支持他这一部分。那所以如果他是支持他这一部分的话，有一半是行政性质的，那我们就不谈了，有一半就是说你替这些公职人员跟中央党部找出一个对待中国的一个好的立场跟对应方式，这是他负担的，而不是他跑到前面去跟北京交涉。 按您的这个说法，民进党的这个中国事务部跟海基会或者说跟这个陆委会，它不是一个量比较。 我认为是不一样的。 我注意到您在年初的时候，您说您要出一本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做《中国梦醒时分》。这本书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但是您可以， 对不起，进度的比较慢了一些，进度比较慢了一些。 是，那您可以，您也提到中国梦，您怎么来看中国梦？您的中国梦的理解是什么？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中国梦，包括这个陈水扁，也有几次不同的这个中国梦。比如说他刚刚2000年当选的时候，他的中国梦就是主张台湾不要台独，然后赶快跟中国做很好的交流，这个是他第一个中国梦。到2004年之后，他的中国梦就是要跟中国对抗，希望他也能够成功，他这个第二个中国梦。那么是马英九，原来刚刚2008上台的时候，他的中国梦就是经济靠中国，然后呢也希望在降低这个台湾独立的色彩的条件之下，北京能够帮助他在国际上面开放更多的空间。这个是马英九刚刚上台的这个中国梦。那现在显然这个马英九这个中国梦有一部相当程度啊做了修正，所以呢他现在有人说他已经改成了从亲美和中变成远美，亲美远中，从亲近美国到远离，亲近中国到，不是从亲，这个 从亲近大陆到疏远大陆， 对对，从跟大陆和平到疏远大陆，那在我看来，其实，这个虽然言过其实吧，那但是，他没有像上台的时候那么跟大陆有那么对大陆有那么高的期望，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我是觉得中国那么大，因此呢任何一个这个重要的政治主张要能够实践的时候，都一定必须把中国摆在一个位置。那有人这样摆，有人那样摆，但是他从一个角度来讲都可以说是一个中国梦，只不过梦的内容大有不同。 那您自己对于中国梦，或者说您自己如果有中国梦的话，是一个什么？您自己作为这个大家都说您是台独理论之父啊，您的这个台独的理论会不会因为大陆最近发生的变化，比如说领导层的更替而做出一点调整或者说修正呢？ 我不是台独之父了，台独之在 理论 很多人就有主张了。 是， 那我是觉得，中国梦，如果是说中国经济能够进一步成长，民族能够进一步发展，然后社会的这个矛盾减少，大家所得比较平均，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中国梦，那我个人是非常期待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中国梦之下，我个人更进一步期待它跟左邻右舍的这个国家维持一个更和平的关系。那不过现在我这个样的一个中国梦，北京是不是这样看，我是觉得恐怕不见得了。那恐怕以维持这个北京政权共产党政权的这个稳固为最重要的首选，然后呢采取一个比较激烈的民主主义的立场，那么甚至于不惜跟周边的国家比较紧张也没有关系。那我坦白讲是有担忧。那我希望这个台湾跟大陆啊基本上都是华裔的，那华裔应当互相期待对方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我也是这样期待中国，大陆也期待台湾，然后在各自发展的情况之下，甚至于进一步能够互相帮助。那也希望大陆在跟台湾相处的时候呢，能够正视台湾独立存在的这个现实，然后大家一起往前迈进。 好的，非常感谢林卓水先生，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谢谢。 谢谢。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林卓水先生非常系统的来表述了他的这个理念啊，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我们继续来这个，我们先来消化一下刚才林先生说了这么多的内容。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贝芬。 哇，刚才这个信息量太大哈、啊，我一下子需要稍微缓一缓。 但是很大的一个感觉就是，它并没有我们想象的，我所以前所想到"台独"这两个字的那些坚持者，尤其是他是教父嘛， 对对，理论之父， 理 论之父， 对 对, 对，他太温和了 啊、真的是，你看。作为我跟燕婷我们这个大陆念教科书上来的，你说到这个台独是完全的禁忌啊，所以我以前你要跟我说是谁是台独分子的话，经常有一个青面獠牙的一个现象， 我们好像有一个标签化的这样一个 印象。对，那真的是你是听到刚才林卓水包括我看到他以前接受其他访问的内容，你会觉得还是有很现实层面的一些内容。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刚才说的，他作为一个台独理论之父对于中国梦的理解， 是 听上去不是一个完全对抗的一个思路，至少我听上去是这样。 对，我觉得刚刚你们提到就是在内地人看台独这个感觉是什么，在台湾人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你说十年前刚问台独到底代表一个什么意义，其实会觉得它有点恐怖，因为如果这两个字可能会为台湾带来战争，会带来一个很不确定的一个。所以为什么说在陈水扁那时候2000年在选举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中国大陆的发言人、外交部的发言人其实有针对这个，如果说选了陈水扁可能会给台湾带向战争，可是没想到这个话结果引起了台湾人的一个反感了。对，可是说当初就十年前的感觉的一个社会民风对这个字是敏感，因为它真的会带给台湾不知道什么。那随着这几次的选举，2004、2008年，你会发现其实台湾人的整个对台独慢慢在改观。一个除了是说觉得现在的中国大陆也在发展，是不是说他也会不顾一切的就是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战争还是不是一个 就会不会是一个，当然可能会，但是可能对这个东西也会去思考一下。 就官方的说法，大陆方面从来没有放弃过战争的选项。 对, 对，没错，只是说也许因为彼此都在经济上的发展，我相信有智慧的领导人应该不会把这个带到这样的一个路上去。还有呢，就是这一路以来对于所谓的台独支持者的很多的一个质疑，就例如说像陈水扁刚刚其实林先生有一点讽刺性的其实也说到了他的中国梦， 对 不对？对，没错，其实你用一个陈水扁很好的例子来看，2000年大家对他有期待，他一上台呢也马上就消除大家对他最大的一个疑虑，就我保证我绝对不会，就是 在我任期内不会独立， 对，我不会独立，我保证。而且这是像美国四不一没有嘛，这是非常有。就后来发现结果内部搞不定，然后大家大陆又死都不理他，就开始他就气了，然后到2002年开始就丢出了一个一边一国， 对， 就感觉他就是往台独那边去靠了。那2004年当然就开始对抗，可是那你看后面呢，他随着他就是弊案越来越多，他往独派靠得越近，那有没有用？有，其实现在在声援他的其实就是独派的这一块，所以其实台独在台湾人的感觉上，其实很多时候这些所谓的一个代言人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他们自己要干嘛，所以我觉得除了一个对未来的不确定，在包括对这些路线这些人的一些质疑，对，所以现在感觉上是有一点，那就先看看你们在搞什么。 刚才林卓水提到了一个数据啊，他说是他的自由时报的原文是说，根据台湾最反台独的媒体 TVBS 做的民调，台独的支持者超过 65%。 佩芬以前 TVBS 对于这个你觉得是可信吗？ 调查可信吗？ 没有，应该，因为最近呢，《远见》杂志也做了一个民调，也是针关于这个，他的台独的有51%，也是超过一半。可是我后来就去看了一下，仔细看了一下，其实他是有选项的。因为你如果现在去问台湾人，就包括你问我，我们现在最想选的一条路，其实大部分人会告诉你是保持现状。但是呢，你的选项 现状等于什么呢？问题是 现在就什么都不要动，就是先这样吧。 okay, 就是反正还有争议，就先搁置争议。可是呢，为什么会有所谓的60%多跟50%多的一个支持台，那是终极统一或者是终极独立论。就如果你觉得两岸最终是要走向台湾独立，还是最终走向台湾统一，是极端的选项之一的话，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选项。但是不会是此刻。但问题是，如果你问这个选项，你问大部分的台湾人，你说两岸最终要走向统一，我觉得以目前台湾的民情来说，事实上是不太， 这一代人恐怕看不到这个选择。 对，而且刚刚其实你也问到了林叔这个很重要关键的问题，这个所谓的台独，是究竟是台湾国还是中华民国？ 对 对， 其实在这里面，他刚才的一个回答是说，这个是其实是一个混合形态的，他各种就是以。我们现在今天我们说台独这两个字，如果是以北京的看法来说的话，两个中国一边一国或者说一中一台都等于台独。 那如果说把这个三个合在一起的话，他的支持度可能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东西的认知不一样，他的支持度会达到 65%， 甚至刚才林若水讲有 80%， 他刚才说的一个数字。但是问题是像林若水这样的人，我们说他是台独的理论之父，很多这个大陆的媒体甚至就把他视之为台独的代言人，他在台湾的独派当中也恐怕不是完全的一个受到支持的一个待遇。 其实独派应该有，我自己看独派现在应该有两类人， 不同分支。 就你发现他其实是一路以来非常他坚定他的一个路线，但是他会因为对方的改变他会去调整这个思维，他的中心思想可能最终目标是不会变的，可是他不会反中，他知道要接受中国大陆崛起这个事实，可是现在有一块就包括像顾宽，你当然最近有一点改对，可是包括就当年就是所谓的很争取台独的那一派台独的一些前辈， 激进派的 他们是非常的只要是跟中国沾到边一点点都不行，那谢曼那一块的人又是另外一批人，对。可是我觉得虽然大家就他们所谓的台独路线可能最终都是一样，可是我觉得像林卓水大师这样的一个人可能有些时候也会被那一群比较激进派的会不当自己人咯。 所以在他们这个在台独阵营当中大家还是有一点点分歧。关于这个我明显的听出来林先生对于这个他可能支持台独，但是他不一定反中。 对。 但是我也注意到不少的声音，之前包括有这个台湾经常看到这个立委的质询当中会发现，诶，只要跟中国大陆沾上边的，不管这个东西跟什么有关系，反正就是一个骂人的一个。 所以我们刚才觉得他这个林先生比较温和，就是因为他不反中，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所以他最后还说了这个中国梦嘛。 对，这是很有意思的。我第一次听一个所谓这个台独阵营的一个人来谈中国梦，这个是给我了。 你刚刚讲到就是台独不一定反中， 嗯， 但是也有另外比较搞笑，我倒觉得反中不一定台独，这才是比较搞笑。就像苏贞昌最近不是很多的反中言论呢？ 啊，对。 那你会觉得哇，这么反中，那一定是支持台湾要独立？可是不是啊？你会觉得苏贞昌好像从来都不跟台独沾上边。那最近干嘛那么反中？ 他到底要什么？ 哎，这真是一个很辩证的这两个议题，这个反中跟台独之间啊，哎，到底是什么关系？在台湾现在这个政治光谱当中，有的时候花很多的功夫去判断每一个人到底在哪一条颜色带上哈。我们这个三六。新闻今天说了台独的这个议题，我们先休息一会儿，最后一趴我们今天还有一点这个材料来谈一谈，哎，在民进党当中啊其他人的表态，或者说我自己之前在台湾我看到的一些这个台湾人的意见到底。好的，欢迎回来，凤凰优瑞有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燕婷， 我是佩芬。 好，我们今天刚刚听到了这个林卓水先生从台湾的连线啊，我想起来我在台湾的时候买了本书，在放在诚品书店的这个很显眼的位置上，应该是畅销书。这本书呢叫做《勿忘台湾落花梦》啊，作者张秀哲，很有意思，不是一个特别有名的作家，但是我觉得他个人的经历，恐怕某种程度上能够说明一些今天这个台独的这个思潮的这个背景。这一位张秀哲呢，他出生在台湾的日据时期，他严格意义上以一个日本人的身份出生。那么，但是他心中他是以一个中国人来定位自己，所以说他的大半辈子都是跑到大陆去号召让大陆同胞来解放台湾，来拯救台湾。那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然后中间就经历了二战，然后日本就投降了，然后台湾被光复。但是他的晚年在台湾就碰上了这个戒严的这个时期，然后自己被抓到警总里面去关了大概十来天之后出来以后整个人完全变了。因此呢这本传记他的出版者应该是他的一个后人，他就讲，他说这个人的这个故事就是说明了很多人他为什么最终会走到台独的政治光谱的这一边的一个思路。我们今天刚才也在说到说大陆的这个很多媒体或者说民众的社会层面觉得台独一定是反中的，台独一定是跟大陆搞对抗的。但是如果说我在台湾看这个228纪念馆啊什么的，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东西最早跟大陆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最早 可能跟国民党更加有关系。 嗯， 对啊，其实刚刚朱明熙讲到一个很大重点。另外，台湾也有个很有名的，现在应该在光谱上面也是非常在台独那块的一个媒体人，叫汪笨虎。 嗯， 就当初呢，他也开了政论节目，是非常非常绿的那一种的。 嗯， 可是后来我们就调侃他，是因为我们把他以前写小说的小说调出来看，他对着中国有一种深深的乡愁。 嗯， 你会觉得。对，写的非常，就对中国的感情很深。 嗯， 那为什么会是后面走这么极端呢？ 嗯， 其实很多的现在的台独大师呢，所谓的这些老一辈的人呢，当初事实上，你说当初经过日本的统治， 嗯， 然后国民党过来，是真的有期待，这个， 嗯， 这个是可以来解放我们的， 嗯， 可以带来更好的幸福，至少我们不用做殖民地。 嗯， 可是呢，那你知道国民党过来之后发生二八事件，在加上后来的白色恐怖， 嗯， 那感觉在打压台湾人的这一块嘛，所以其实在那个时间上就变成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转折点。 嗯， 就所以当年的台独，其实我说真的不是针对中国大陆，而是针对这个国民党， 嗯， 所谓的中华民国。 嗯哼， 对，所以他们要觉得台湾，我们才是台湾的真正主人。你们 那这个是不是原住民他自己的一种反应呢？ 对，对，这个燕婷说了原住民的一个话题。我在台湾有一次跟这个司机聊天，我就说，哎，这个本省人，我问他你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什么？哎呀，他说台湾没有什么真正的台湾人，原住民才是真正的台湾人。除了除此之外，另外人都是外地人。 是啊，所以那时候在闹最大的时候，那些就所谓台湾人， 对， 就台湾本土的本省人， 对， 常常会说你们外来政权滚回去， 嗯， 就是感觉社会对立比较尖锐。可是呢，后来就会比较理性，觉得真正有资格叫大家滚回去的，应该是台湾真正的 原住民， 就是像阿妹的卑南族啊，像阿美族这些啊， 嗯， 才有资格叫他们滚回去。 你另外这些现在以为认为讲台语的才是台湾，但讲台语的可能很多都是福建的移民。 对啊，你说就像阿扁后来走了这么毒，可是他在刚开始还没那么靠的时候，他常常在西装的口袋会放着一个小纸条， 嗯， 那纸条就是他的祖先是来自什么韶安啊， 哦， 就是福建还是哪里的， 啊， 就是韶安，他就会看到人就会说其实我这个就他，所以我们常会开玩笑他皮包有一个小纸条。对啊，所以你说 拉紧和别人的 关系，本省其实很多，你说祖先也是从福建来的。 对， 嗯， 对啊， 这里我就说到一个话题，今天在大陆跟台湾虽然说情况已经好了很多，但是从一个基本的层面，教科书的一个层面，大家的一个历史教育的一个层面，受到的还是两套截然相反的对立的一个历史教育。这个相信我，这个我一到台湾就翻翻杂志啊，或者看看书，马上就感觉得出来。因此呢，我一直在想，就是说存不存在一种在这个方面历史上和解的可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如果说 你是说历史教科书统一吗？ 我不是说统一啊，至少你说看一看，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说现在这个差别是非常的大，你对于这个大陆的很多人来说，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美国的这个反华分子跟大陆的跟台湾的这个台独分子，这三类人对于大陆的很多人来说是一样的人。 嗯，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刚才林冲水先生说现在大陆的一个问题，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情绪很重，因此呢没有这完全没有这个对话的空间。我注意到几位台湾的立委，有几位是绿营的立委，他在微博上一开这个微博的账号啊，最多被人骂的就是骂你这个台湾就是台独啊之类的，然后带来很多侮辱性的言论。 因为是怎么样，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这个台独或者整个台湾来说，对我们是一个政治概念。 嗯， 你刚刚说你在台湾看到的那本书，我记得就是我最早看的这个印象里面最深的，2008年的时候有一本叫做《台湾我们台湾那些年》 啊， 这本书其实是在大陆就我流传非常广泛的，其实 我 不知道那本书在台湾本土到底是不是有名，但是大陆人通过这本书了解台湾过去的那个30年，他们从那个时候戒严啊，或者说那个时候参军要游过海到大陆去，那些全都描述的非常的真实，然后那个时候大家才有一点概念，哦，原来那里的生活只是跟我们一样的同样的华人吃的东西甚至是有很多相似之处，才会慢慢了解。否则我们对于台独对于这个台湾来说完全就是一个政治概念，非常的空泛。所以为什么有人就骂那些网上的那个台湾的那些微博，就是说只要出现不中听的话就骂他，哎呀你是怎样的一个台独分子，怎么样， 对， 他找不到其他词来骂你吗？ 哎，真是语言的匮乏非常的令人头疼。所有事情都是非黑即白的啊，你这个反正你不是支持统一你就一定是台独分子。那除此之外呢，关于我觉得另外一个涉及到的话题，就是关于这个学术一点的讨论，就是这个民族国家的这个建构。我觉得 大陆的理解跟台湾的理解存在着一个落差，就是对于什么样称之为一个国家，什么样称之为一个民族，为什么说比如说对于很多人来说，你怎么样去解释为什么大陆是这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对于很多台湾来说，他怎么样来解释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大家的其实理论是完全是一个落差。 我觉得这个是立场不同吧。台湾的教科书到底是谁写的，谁来编 的？有一本书啊，这个恐怕是在民族国家理论当中非常重要，想象的共同体。这本书呢，最早是一个英文的版本，但是是由台湾人翻译的。但是这个书的版本在大陆呢，也是这个台湾人翻译的这个版本，但是在大陆当中就被删掉了这个有关中国大陆跟台湾这一章的论述。所以说大家得到的信息呢，我们的很多知识的来源是同一个地方，但是大陆跟台湾收到的信息是不一样的。 可是我觉得就像我小时候呢所受的教育跟现在小朋友他们念的这些历史是不 一 样。 不一样。 以前对我来说，其实朱明琦燕婷你们是吃大锅饭长大，是啃树皮长大的。 是。 你们很苦啊。 对。 怎么现在还是白白胖胖。对。所以其实我小时候看到接收到是这样。可是你说我现在还这么认为吗？会吗？随着你说网络的这些资讯的发达，还有其实我可以去看很多的书，其实会被不，虽然是教科书教我成长是一套，你说台湾跟大陆，以前对我来说大陆是台湾的一部分，就是所谓的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不是吗？ 对 对，不是谁的，只是各自认知的不同嘛。那现在我说学的这个资讯呢，其实就算是现在的小朋友说他真的是有一套的教科书在做，可是其实上网他还是可以去了解现在的一个中国大陆。可是在近几年就民进党上台之后呢，台湾在历史这一块的一个教育上面会比较偏重是本土。就所谓的本土化，因为以前我记得我在念很多年的这种历史，就国中这种每一次中国大陆比例是非常大的，所以不管你在念地理在念历史，永远都是先从就是中国五千年这个历史，还有中国各省，就先念完，然后最后才回到台湾，而且台湾的篇幅是真的很少， 是吗？ 但是现在就等于是相反，那我把这个可能这五千年的可能少一点，那台湾这一块就把可能就更挖深一点，原住民的这些历史会更多的，所以强调一个本土化的历史，但是我倒觉得也不至于说会就像我当年那套可能会真的说你现在大陆人活得很苦啊干嘛的，应该现在大家小朋友上网都可以知道很多事情的。 举个例子，最近台湾搞这个行政机构的裁撤，台湾现在还有一个蒙藏委员会的蒙藏委员会，但是马上就要撤掉了，但是我还是相信如果说这个机构摆在那边的话，对于很多台湾人来说还是提醒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中国大陆概念的一个存在。蒙藏委员会在台湾。好，这个我们先宣布一下今天马上的全媒体话题也是跟台湾有关的。 对，这个民进党在21号的时候宣布说要这个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啊，中国事务委员会到底是一个什么呢？对于它的定位还有功能，各界都有很多的猜想。它到底是这个是民共之间的对话，民共之间的交流啊，两岸之间的一个机构呢？还是说像刚才你问到的这个林先生，他说，他这可能是一个幕僚的一个事务机构，未必是跟这个交流有关系的， 不负责出面，负责提供意见。 那到底是不是这个民进党在一个作秀呢？或者他后面是暗藏什么样的一些自己的如意算盘呢？我们也不知道。那就请大家也可以有一个大胆猜想，或者对于你对于台湾和内地的了解啊。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要问问大家看，你觉得这个民进党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他打的是什么算盘？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打电话的方式18723346，香港的朋友 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0，手机用户可以使用凤凰 FM 一键抗议，现在就可以来听了。 今天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择，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琦、 樊素， 三 D 画新闻。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三立话新闻有话直说，大家好，我是朱明琦， 我是燕婷。 民进党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这个时机也非常的重要，苏贞昌就要访问美国了，在6月份，因此呢，大家 一起来发表一下看法。这个中国事务委员会啊，这个措辞上也很有意思、啊、 对，这个名字取得也很有意思、 中国 为什么不叫两岸事务委员会？ 对，它不叫大陆事务委员会，也不叫两岸事务委员会，它叫中国事务委员会。那么这究竟起走的是哪一招？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听众可以拨打 18723346，或者通过我们手机 APP 凤凰 FM 下载下来，并且直播的三 D 化新闻正在直播当中，你可以一键 call in 打进来。 好，今天第一位是来自陕西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刘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您怎么看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 他们是和大陆暂时缓和一下关系啊。 缓和关系，你觉得他还是示好的？ 应该是搞独立的吧？ 什么？ 台独的？ 对不听。 您今天的问题是，您觉得您怎么样来评价民进党的这个中国事务委员会？ 我有的缓和是好，算是暂时的，暂时的缓和关系啊。 暂时缓和关系的一招，那他这个后面背后的意思是在示好吗？ 他是暂时的，他不是。长期的示好，但是暂时缓和一下关系。 哦、 嗯，好的，听明白了。陕西的刘先生认为这个是缓兵之计，我们来听一下香港的刘小姐是怎么说的。刘小姐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您怎么看呢？ 哎，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民进党他成立这个事务委员会要打什么算盘，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成立这个事务委员会。开始关注中国大陆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情。我觉得最怕的就是这个民进党他不关注大陆事务，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民进党和国民党这两党之间他就会有差别。说实话，就是民进党国民党这两党之间在其他方面啊，包括一些政策方面，我以前有了解，就觉得差别并不是很大。那主要的话差别就是在于他的意识形态可能是针对大陆方面的。那如果民进党他可能真的是可以放开那些原来的那些桎梏的话，我觉得他可能更会获得这个台湾民众的一些青睐吧。因为台湾民众可能会认为这个民进党可能会朝着更加务实的方向走，就是愿意与大陆合作，那这样的话对台湾的这个经济发展都会有促进的作用。所以我觉得民进党他肯定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定位从这个反对党到一个在野党之间，或者是在一个潜在的执政党之间的转型。那之前呢总是采取一个批判的态度拒绝合作，那到现在这种渐渐开放成立这种事务委员会，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建设意义的一步吧。 嗯， 好，谢谢刘 小 姐。 刘 小 姐这个评价相当正面啊，认为这是有建设意义的。不管你叫什么名字，不管你讲什么话，有听啊，这个大家有交流总比没有交流好。 迈出这一步总是好的。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多数的这个中国人听到这样的一个事务处的第一个的感觉、啊。 哎，你这个大多数先别下结论下的那么早。 不知道他这个民进党到底是不是在政治作秀呢？啊、你要知道，这个台湾政坛非常擅长于这一点、啊啊。 但作秀归作秀，有做的好的跟做的不 好 的。好，广东的方先生，方先生您好，怎么看？喂， 喂，方先生，在线上吗？ 喂，方先生在吗？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是觉得民进党这个作秀我不觉得怎么样。 嗯， 因为他是其实就是为了和国民党将来争这个选举的时候，到一个是说我也跟中国大陆有接触，有接触，就是使得民众对他以为他跟大陆有比较好的关系了， 赚取支持率。 对，我认为就是。民进党他只要不放弃台独的立场，他不敢和马英九一样宣布说我也不搞两个中国，也不搞一中一台，也不搞台湾独立，他不放弃这个台独的立场，那做什么秀我们都觉得不以为然，觉得他我们都要反正对他还是要警惕。 嗯，好的，非常感谢广东的方先生。原则问题不能够放松啊，不管这个有什么好的表示都不行。好，武汉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您怎么看？ 是这样，就我觉得话，就那民进党成立那个中国事务委员会，他就是打什么算盘嘛？我就这个，就是也不要一直就用这种就什么打什么算盘呐、啊，什么事什么居心呐、啊，这种就是说阴谋论的这种思维、这种想法，就是来就是看待类似的这些这样一些这个做法。 那您觉得呢？ 因为 因为民进党他就说，毕竟以前他没有就说专门的对和大陆之间这种谈判的这种机构啊或这种平台，但现在至少就成，那就说设立了这么一个委员会过后，然后他有可能有更多的这种渠道和内地就是进行这种就说交流和沟通，比如说共产党和民进党之间，并且就是民进党作为这个民族进步党嘛，他就是在那个在台湾推进这个就台湾的这民就是推进台湾的民主和这个维系民主方面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嗯， 所以他的主要的就是说还是就是倾向于这个在就台湾的民主是就是这个进程中发挥他的作用，就是他为而不是就是说一定会就是推进台独啊，就是这一方面，就是不要一贯的就是说把思维局限于他这个台独的这一个方面，毕竟这个美国方面也是很反对就是这个就是在台独的这种主张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就是思维的话不要就是总是限于这个一种就是说就是居心叵测这样一种想法，而要就做一个就是积极的一种看待吧。 好的，非常感谢陈先生，说的非常有意思啊。 刚才这个刘小姐的有 跟刘小姐，但是跟之前的这个广东的方先生就是不太一样啊。这个陈先生我还是应该比较积极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好的，我们来听刘先生啊，香港的朋友刘先生你好。 哎，你好。 您好，您怎么看这件事呢？ 我这件事情其实主要上直接原因肯定是民进党内部的苏蔡和那个谢长廷之间的一个权力斗争而引发的。但是从更长远的来看的话，我认为还是民进党对于16年大选有一定的想法，因为如果他们不能拿出自己的一个对于大陆或者两岸政策的一个体系或者一个专门的那个处理这个问题的机构的话，他们在16年的大选肯定也依然没有办法获得一些成功。 好的，非常感谢香港的刘先生认为民进党对于16年大选有想法。哎，这个估计有想法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说法，估计是不仅仅是有想法，这是很大的一个想法。 刚我们看到纵观了这个几位听众，好像他们的这个意见各占一半。 对，好像大家真的是，这是一个看来让大家很摸不透的一个这个。 其实我觉得还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信息有点不对称，对于台湾的了解始终是没有那么多。 这里就不得不插一句了，这个之前江敏坤说要引进央视跟这个凤凰到台湾落地啊，台湾方面的一个回应呢，这个文化部长龙应台说，那大陆应该开放台湾的电视媒体落地。我相信啊，如果说双方各自开放电视媒体落地的话，我们今天的讨论啊，恐怕这个内容就会更丰富一点了。 对，就算没多。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的台湾的这个综艺节目 啊，从综艺节目先开始。好，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燕婷， 再会， 拜拜。